位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1.2，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让我看看昨天晚上有多少朋友是熬夜来拼单的啊。听说今年的那个规定还变了，是在凌晨1点之后才能付尾款。包括最近这2周的时间，手机又不断有这个叮叮叮的短信提醒，特别像以前这个群发拜年短信一样。2018年11月11号，祝各位周末快乐，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我是思萌，各位早上好。 现在还好吗？回首一起走过的路，我们从未感到孤独。朋友，我真的不在乎，即使无法继续相处，就算早已各奔旅途，幸福啊，它可能只是一句话，在不经意之间爆炸。朋友，你现在爱着吗？那些关于爱情的苦，我们总是相互倾诉。朋友，我已经不再哭，现实总是那么辛苦，我们终要忘记痛苦。幸福啊，它可能只是一句话，在不经意之间爆炸。拥抱吧，忘记曾经说错的话，不需要回答，更不必尴尬。 拿着手机来讨论该买点什么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像是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几个宿舍的朋友一起在睡前悄悄话来讨论明天的老师的作业该怎么写怎么教。刚刚我们开场曲听到来自反光镜乐队的这首《那四年》，写的就是大学四年的生活了。继续在8:05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同样是在学生时代的旋律，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 我们后来醒了才会笑的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芳香的味道，曾以为你是全世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只是不 这首歌应该永远的放在我们那个在书包里面叮咣响的铅笔盒里，里面有我们的课程表，有我们的小纸条，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笔，当然还有我们在学校那些时光。今天的歌曲不光是要拯救你的心情，更是要拯救那些昨天熬夜的朋友啊，拯救你们的黑眼圈和哈欠。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60年代出道的摇滚歌手 Joe Cocker， 他的这首 First We Take Manhattan。同时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也有一些珍藏的好声音要在稍后为你分享，8:00到10:00欢迎你和我分享在路上的心情和状态，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下方我等你。 You sentenced me to 20 years of boredom for trying to change the system from within.

Virgin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拥有近450年历史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管弦乐团之一。富特文格勒、卡拉扬等指挥大师都曾与乐团密切合作。11月18号到20号，该团将在音乐总监巴伦博伊姆大师的带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带来3场音乐会，奏响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的交响名作。再来关注，今晚北京音乐厅将上演《梦花园》森系音乐会。森系代表了一种拥抱大自然的生活态度，清新自然，有如走出森林般的感觉。而《梦花园》的音乐会将营造出森林氛围，让音乐更加的崇尚自然舒适，返璞归真，表达出随遇而安、追求简单的生活态度。这场音乐会的曲目介于古典与流行之间，主要选自经典的轻音乐作品，耳熟能详、悠扬动听，秉承森系音乐飘渺、意境悠远的特点。本月13号，美国遥不可及乐队经典音乐剧选曲演唱音乐会将登台中山音乐堂，为观众带来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插曲以及美国流行音乐。这次音乐会将呈现独具百老汇艺术特色的震撼声音，并且在现代与古典曲风的动态平衡中，以多语言倾情演绎流行歌曲，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让人百听不厌的曲目。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A boy and a girl letting go.

除了像这样的将经典旋律进行一个整体的改编重新演绎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还为你推荐了两首歌曲，会在稍后下一个时段为你分享，他们同样是将流行和经典结合到一起，通过一个穿插融合的方式，包括两首歌曲分别一首是这个民谣作品，一首是80年代的一个老歌了，这两首歌都曾经和玫瑰人生来结合过。我们接下来平稳进入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又到了转换节奏和调配心情的时刻了，音乐快车道首先来听到花儿乐队的大喜咒，音乐加速度正在直播，8:42 Good morning， 早上好。 快车道， 属于女生的甜美 Walk Away。继续在接下来，很多男生可以跟着一起来唱这首歌了。同时，我也要提醒你要注意开车安全。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正派面带笑容，不

公众平台上说句心里话，还说啊多么痛的领悟，这一看就是昨天晚上这个钱包没保住啊。还有三里厨也分享了初冬的一些照片，包括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也在分享，你也可以把这样的照片和心事一并的在北京音乐广播的下方留言栏来分享给我，8点到10点钟我在线。 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 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一种灰蓝幕布电影剧照的感觉。 San Francisco 听音乐广播呢，有一个惊喜的地方就在于你会在 DJ 的直播过程当中听到一些不期而遇的歌曲编排，比如接下来就是让我们先请出这两个年轻的声音嘛，两个好声音在今年暑假的综艺节目中，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来自赵家豪和 Tiger 谭秋娟合作演唱的这首谭咏麟的经典作品《水中花》以及《玫瑰人生》的结合。 在我深夜里，没法可以安睡，我看天空洒泪，任寒风吹。想跌进这火堆，但愿梦怀甜梦里，还是由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丝丝温馨的发推，我原来渐拒。 来自赵家豪 Tiger 谭秋娟合作《水中花》加上《玫瑰人生》， 我特别要推荐你去视频网站上去找到他们两个人的这段合作。怎么讲呢，他们在舞台上那种诠释的爱情的感觉恰如其分。包括我有很多朋友在网上有弹幕说，哎呀，我同意这门婚事，不接受反驳，都是开玩笑。但是他们的服装，包括白色的西装和这个红色的连衣裙，几乎就是我们在小时候关于那种青春文学的美好想象。同时他们的神情动作又像是一出微型的音乐剧。当然这样的改编离不开他们导师的帮助，那就是李健。李健很喜欢做这种融合的尝试。前两年歌手的舞台上，他改编的赵照的当你老了同样融合了玫瑰人生的旋律，而且他还在原作的基础上填上了中文歌词，让这一段情感和歌曲的表达更为的流畅和统一。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取暖，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 Shape of my 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只有当后来当你再去回望的时候，有很多巧合，你会发现它们就像是属于一个季节的花朵一样一起开放。刚刚 Sting 的 Shape of Me 1993年3月9号发布，八天前刚好是张学友的经典专辑《吻别》上线，也是那一年销量最高的唱片了。而在两个月之后，后来台湾地区的滚石唱片又推出了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那个时候他已经跟李宗盛认识了。 收到双十一的抢购的商品之前，还是要先好好的爱一回，是吧？如果你也喜欢今天早上八点到十点钟这样的一个歌单，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回复1111今天的日期，回复这样的关键词，就可以收到今天早上音乐加速度的出行歌单了。 音乐快车道。 转换一下节奏，进入音乐快车道。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超快感》，之前在中午的点歌节目里面也有朋友来诚意向我推荐过。 感觉对的，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 接下来我也欢迎你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因为下面这首歌曲同样是你非常熟悉的，来自 Westlife When I'm With You。 今天的北京没有想象中那么冷啊。 What good's a memory without you there with me? The morning sun ain't the same without you here. You are the summer breeze, the wind blowing through the trees. You make the loneliness all just disappear. Nothing replaces your touch, never stop believing in us. They try to break us, but we stand strong in love. There'll be no distance too far. I gotta be where you are. Where the you, when I'm with you, when I'm with you, you, you, you. When I'm with you, what good's a photograph if you're not in the other half? Why even dream if I'm not dreaming of you? You make me a better man, promise I'll do all I can. Your love keeps bringing me closer to the truth. Nothing replaces your touch, never stop believing in us. They try to break us, but we stand strong in love. There'll be no distance too far. I gotta be where you are. 时候相差一点才可以准备爱上谁的人生，不用差一点我就能领会到幸福是什么模样。拥有的失去了才想勇敢，运气要差一点才要幸运，很想爱的时候先差一点才可以懂得珍惜，因为人生啊总